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一代京剧大师梅兰芳，因其精湛的演技、优美的唱腔，流芳百世。而在他的身后，有两位默默无闻、善良大度的夫人一直在支持着他。他们之间互相敬重，他们无私的爱奉献给了梅兰芳的艺术生涯，并且为梅兰芳注入了不朽的活力。众位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梅兰芳与他的两位夫人王明华、福芝芳之间的故事。 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 名震中外的英雄豪杰， 倾国倾城的才子佳人， 透过历史烟云，拨开层层迷雾， 还原神秘人物的传奇人生。 人物传奇， 梅兰芳，1894年生于北京，4岁丧父，15岁丧母，在大伯的照顾下长大成人。宣统二年，也就是1910年，17岁的梅兰芳正值嗓音变声期，行话叫做倒仓，只好暂时脱离了妇联成班，停止了演唱，在家中休息养嗓子。这期间他既不能再天天吊嗓子，也不能够去戏馆演出，待在家心情十分郁闷。祖母和大伯母看在眼中，疼在心里，于是商量给梅兰芳娶个媳妇儿，以转换一下他的心境。经人介绍，梅兰芳迎娶了旦角王顺福的女儿，武生王玉楼的妹妹王明华为妻。王明华贤淑能干，貌美懂事，比梅兰芳大着2岁。按照梅兰芳祖母的意思，梅兰芳的母亲过早去世，妻子大2岁正合适，可以更加精心地照顾她。果然像梅兰芳祖母所期盼的那样，王明华过门后为人持重，居家勤俭，夫妻恩爱。梅兰芳倒仓不满1年，就恢复了嗓音，重新搭上了大班唱戏，有了固定的收入。这时候妻子王明华开始操持家政，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不久又相继为梅兰芳生下一儿一女，取名叫做大勇和五十，夫妻感情十分和谐，生活十分幸福。而梅兰芳成为了名角后，演出自是应接不暇，应酬更是频繁不断，王明华也渐渐多了一份担心。他耳闻目睹一些艺人成名后，生活不能自律，作风不检点，在交友不慎，结交一些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之人，沾染上了吃喝嫖赌的毛病， 有的甚至染上吸毒的致命恶习，不仅嗓子毁了，人也堕落了。梅兰芳目前这么红，身边什么样的人都有，难保其中有坏心眼的朋友会带坏了他。可是王明华作为一个妻子，他又能怎样呢？对于一般的女人来讲，可能嫁人之后就会安分地在家中做一位贤惠的妻子，在丈夫的荫庇之下过一份安宁的生活。但是王明华没有这样做，她决心要保护丈夫，要使他循正道而行，她要陪在丈夫身旁，既能照顾他，还可以起到轰苍蝇的作用。但是要真正陪侍在丈夫左右，却又谈何容易？因为当时的封建意识浓厚，妇道人家只能在婚娶、祝寿、举办私家堂会演出时，才能有机会看得到唱大戏的场面。那时妇道人家连到戏院看戏，也算是一种伤风败俗的举动，更甭提要进入后台了。王明华思虑再三，不顾一切劝阻，巧妙的女扮男装进入了戏馆的后台，不仅在生活上照顾丈夫，还以她特有的细腻眼光帮助梅兰芳改进化妆、设计发型和改进服饰。在她的精心帮助下，梅兰芳的扮相更加的俊美得体，表演愈发的蒸蒸日上，声名远播在外。从此，梅兰芳不论是到戏馆演出，还是外出参加应酬活动，王明华都会形影不离地陪伴在丈夫的身边。1919年，梅兰芳作为中国第一位京剧艺人到日本演出时，王明华也相随着同去，还负责掌握梅兰芳的演出业务事项。去日本访问演出的成功，使得梅兰芳的声誉又高涨了一层，而王明华也因此备受赞誉。从此，梅兰芳对家中的事务一概不过问，全由其妻子一手掌管，外出的演艺事务也尊重妻子的意见，由他来安排公事。夫妻二人形影不离，相处和睦，事事顺利，令周围的人羡慕不已。在主持梅兰芳的演艺事业上来看，王明华的确算得上是一位干练的女强人，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她就不是一位称职的妻子呢？实际上，王明华就属于中国人常说的那类女子，正所谓出得厅堂，入得厨房，既能主外，也能主内。为了各种活动的场面需要，王明华平时非常注重自己的衣着打扮，他常去前门外的瑞福祥、千祥义两大绸缎庄选购绫罗绸缎衣料和皮货，按照当时的时尚来定做衣裳。话说当时国际友人到北京访问，以参观故宫、观梅剧、到梅府做客为在北京的三大盛事，王明华作为梅府的女主人，在家中接待宾客，仪态大方，典雅端庄，获得了交口称赞。但是，正当梅兰芳和王明华过着人人羡慕的生活时，一场麻疹夺去了王明华一双儿女的性命。孩子的夭折犹如晴天霹雳，击倒了王明华，也使得本来幸福安宁的梅家陷入了极大的悲痛之中。原来梅兰芳的大伯梅雨田夫妇生的几个孩子都是闺女，没有儿子，这样一来，梅兰芳在家族里就是两房的独生子。儿女的夭折断了梅家的香火，给整个家族出了一道绝大的难题。由于王明华为了照顾梅兰芳而做了绝育手术，顾全大局识大体的王明华于是同意梅兰芳再娶一房妻室，生儿育女，完成他本人未能尽到的责任。 一代京剧大师梅兰芳因其精湛的演技、优美的唱腔流芳百世，而在他的身后有两位默默无闻、善良大度的夫人一直在支持着他。这两位夫人和梅兰芳之间有怎样的故事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 当时梅兰芳的老师吴灵仙收了一名女弟子，名字叫做福芝芳，刚刚16岁，已进入城南游艺园女昆班献艺。福芝芳出生在北京宣武门外一户满族的旗人家庭，外祖父是靠吃黄凤为生的满旗军官，膝下只有一个女儿。后来福芝芳的外祖父没了官职，家中的收入中断，福家19岁的女儿就嫁给了一个做小食品生意的人，但是两个人性情不合，福家的女儿怀孕不久之后就逃回了娘家，发誓不再回婆家门。她在娘家9月怀胎，生下一女儿，取名福芝芳。福芝芳的母亲虽家境贫寒，没有什么文化，但是此人为人正派，有侠义之风，而且体魄健壮，很有男子风范，在大杂院的旗人邻里当中都称呼他为福大姑。凡是有麻烦费力的事儿，别人求到福大姑，他都会两肋插刀，在所不辞。福大姑在家中生下福芝芳后，就以做手工削制牙签为生。福芝芳从小不爱出门，以小花猫为伴，稍大些就跟着邻居家的姑娘一起在炕头上绣花，一起玩。14、15岁时，福芝芳跟邻居吴灵仙老师学唱起了京剧。外祖父去世后，只剩下了福芝芳母女二人相依为命，母亲每天要陪伴着女儿上戏馆演出。话说这一天，吴灵仙带着福芝芳到梅家索取梅兰芳的剧本《武家坡》。秀丽文静的福芝芳引起了梅兰芳周围的人和王明华的注意。1921年的一天，吴灵仙老师和罗隐公先生受梅家之托，来到福芝芳家说媒。当时昆角登台献艺在社会上还是件新鲜事儿，时有不良的纨绔子弟伺机来骚扰，福芝芳的母亲也整天为女儿提心吊胆，正想有个合适的人家就把女儿嫁出去。而梅兰芳呢，人品好，艺术好，当时也已走红，虽然已婚，但福芝芳的母亲了解到王氏夫人不能再生育的情况后，就答应了这桩婚事。但是她表示，自己虽家境贫寒，却也是正经人家，不以女求荣来嫁女儿。她不要定金和聘礼，但是提出了两项条件：一是她的女儿不做二奶奶，要与王明华同等名分。二是因膝下只有这一个女儿，必须让她跟着女儿到梅家去生活，将来梅兰芳要为她养老送终。梅家和王明华对此均表示同意，于是梅兰芳和福芝芳结为了夫妻。关于福芝芳母亲要求的名分问题，梅家是这么解决的：因为梅兰芳的情况算是尖挑，也就是指一子继两家，也叫做独子双挑，即借子生孙，他要为自己家和大伯家各娶一房媳妇儿。那么这么着呢，王明华和福芝芳就都是夫人了。梅兰芳和福芝芳婚后十分的恩爱，第二年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大宝。孩子出生第三天，福芝芳就遵母亲的指点，叫奶妈把孩子抱到王明华的屋里，算是他的儿子。因为王明华、福芝芳两个人姐妹相称，王明华年长为姐姐，第一个孩子理应属于他的名下。孩子在王明华屋中住了一个月，满月的那天，王明华把亲手缝制的一顶帽子给孩子戴上，让奶妈把孩子抱回了福芝芳的屋中。他感谢福芝芳让子的深厚情谊，向他道谢，还恳切地解释说，姐姐身体不好，家中杂事需料理，妹妹年轻健康，精力旺盛，又有孩子姥姥在身边帮助照看，所以拜托妹妹呵护好梅家的这根苗。对此福芝芳极为感动，与王明华的感情更加的融洽了。 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 名震中外的英雄豪杰， 倾国倾城的才子佳人， 透过历史烟云，拨开层层迷雾， 还原神秘人物的传奇人生。 人物传奇， 欢迎回来，这里是迷幻时空，我是韩涛。今天为您讲述的是一代京剧大师梅兰芳与他的两位夫人的故事。在陈凯歌导演的电影《梅兰芳》中，福芝芳撑起了梅兰芳庞大的家庭，也忍受了丈夫情人的出现。电影中的福芝芳具有常人难以想象的包容性，虽然他没有孟小冬与梅兰芳那么炙热的感情，但福芝芳在梅兰芳的身上实现了一种母爱。那么真实的福芝芳究竟是怎样的人呢？福芝芳嫁给梅兰芳后终止了演艺事业，她性情文静，为人厚道，不多言语，在家中照顾梅兰芳的日常生活，很受梅兰芳的疼爱。而因为她出身贫寒，小时没有上过学，没什么文化，梅兰芳就特地为福芝芳聘请了一位中年女教师，每天上午读书认字学文经。福芝芳聪明伶俐又好学，慢慢的他从只能识读简单的书信，直到能读古文和白话文的小说作品。看小说的爱好伴随了福芝芳的终生，那一直是他最喜爱的消遣。福芝芳和梅兰芳婚后14年中，先后生育9个孩子，头生是一个男孩，又添了一个女儿，第三四五均是男孩，六七八又连生了3个女孩，最后一个是小儿子梅葆玖。福芝芳的头两个孩子都没能长大，一场麻疹夺去了两个孩子的性命。第三个儿子叫葆齐，自小聪明伶俐，长相也酷似梅兰芳，一双大眼睛尤其传神，全家以及梅家的宾客都非常宠爱他。但不幸的是，葆齐9岁时患了白喉不治之症，也夭折了。梅兰芳因此对活着的两个儿子就异常的娇宠。当时听说清朝末年有一对长寿的双胞胎老头活到了95岁，名叫葆琛和葆桢。梅兰芳希望活着的两个儿子能长大成人，就给他们起了两位长寿老人的名字，老四叫葆琛，老五叫葆桢，祈祷上苍保佑这两个孩子能够健康长寿。1932年，梅兰芳全家为了避难南迁上海，在沧州饭店住了近一年时间。眼看时局不见好转，福芝芳又怀身孕将要分娩，梅兰芳决定租一处房子暂时安家，就在当时的法租界马思南路87号的一个弄堂尽头租下了程前先生的产业。这是一栋四层楼的法式花园洋房，可取之处是花园和一所小学只隔一道篱笆墙。当时绑拐有钱人家孩子的事情时有发生，梅兰芳为了孩子们的安全，与小学校长商量后，在篱笆墙上特地开了一扇门，孩子们上学可以直接从花园进入校园，不必走大街绕小巷，安全了许多。在抗日战争时期，梅兰芳时常遭受日本人的纠缠和骚扰，他非常愤怒，决定要让两个儿子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就把他们送到了内地贵阳清华中学去读书。他担心孩子们在路上被人识破是梅兰芳的儿子而招惹麻烦，就把两个儿子的名字改成了少四和少五，也就是小名小四小五的谐音。抗战胜利后，梅少武因为觉得葆桢这个名字缺少阳刚之气，就一直坚持用少武这个名字。在上海市的时候，福芝芳闲暇时就同邻居一位医生的妻子学习编织毛线活计，他没多长时间就精通了编织技法，会织各种花针，这又成了他的一大消遣。孩子们穿的各色的毛衣毛裤都是他精心编织的。 一代京剧大师梅兰芳 因其精湛的演技、优美的唱腔流芳百世。而在他的身后，有两位默默无闻、善良大度的夫人一直在支持着他。这两位夫人和梅兰芳之间有怎样的故事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 说过了福芝芳，咱们再回过头来讲一讲王明华。王明华在自己的孩子夭折后一蹶不振，悲痛欲绝，时常半夜间猛然惊醒，彻夜不能入眠。他时常心口痛，不思饮食，再也打不起精神梳妆打扮陪丈夫去戏馆外出应酬了。福芝芳入门之后，接连生下了梅家人渴望的子女，梅兰芳有了子嗣，对孩子百般宠爱。王明华为梅家高兴，但是对自己做了绝育手术更加的懊悔不已，情绪也越来越消沉，不久又染上了肺结核，久治不愈。王明华担心自己患的肺结核传染病会传染给一家大小，更加的担心传染给梅兰芳，影响他的演艺事业，便决心离开家。他在一位特别护士刘小姐的陪同下，到天津马大夫医院进行治疗。夏季休暑不演出的时候，梅兰芳和福芝芳同友人常到香山避暑小住，他们很喜欢香山这个地方。当王明华病重之后，梅兰芳和福芝芳决定在香山附近为他选择适宜的墓地。1929年初，王明华在天津病危，梅兰芳和福芝芳一面派人赶往天津，一面为安葬王明华选购墓地。经过反复的比较，决定购置香山脚下东北边一块风景优美的名为万花山的山坡地。选购这块山地也因为万花山的万花与梅兰芳的字婉华谐音。这块山地包括了7个小山头，方圆共约17亩。梅兰芳亲自雇人平整修建出了一块墓地，又差人在四周栽植了松柏围墙，南边正中栽了2棵倒垂槐，又称龙爪槐，等待王明华灵柩的到来择日下葬。王明华在天津去世后，按照规矩应当由他的子嗣将他的灵柩接回北京，但是王明华膝下无儿女，福芝芳当即决定由自己的亲生儿子宝琦作为王明华的孝子到天津去接灵柩。因宝琦患了白喉，改由年仅3岁的宝琛，由管家刘德军抱着尽了孝子之礼。就这样，梅兰芳夫妇携带宝琦、宝琛和宝珍给王明华带孝送葬，用金丝楠木棺材装殓，葬入了万花山墓地。1961年的8月8日，梅兰芳患心肌梗塞，在北京病故。他获得了国葬的礼遇，天安门和新华门都降半旗致哀，并决定将他安葬在八宝山烈士公墓瞿秋白烈士的墓旁的墓穴。福芝芳当即要求把他安葬在万花山自家的私人墓地，与王氏夫人合葬，不要火化，要用棺木来安葬。周恩来总理尊重家属的意愿，由国务院安排施工，在香山万花山修建墓穴。福芝芳亲自验尸，把保护完好的装殓王明华的金丝楠木棺材挖出，与梅兰芳的棺材一并下葬，旁边备下了一个空穴，留给福芝芳本人百年后用。梅兰芳和王明华的逝世相隔40年，40年的悠长岁月并没有冲淡福芝芳对王明华的敬重和同情的姐妹情谊。当他亲眼看见梅兰芳和王明华二人的棺木并葬在一起时，感到夙愿了却。人们常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位贤明的女人，梅兰芳的成功除了他的天赋加之勤奋努力外，还有他本人则有慎重的因素。另外，他身后2位贤明的妻子，特别是后来与他共同生活40年的福芝芳，功不可没。